泰国总统分别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发来贺电的有印度共和国总统、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、突尼斯共和国总统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。他们在电文里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不断进步繁荣。